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柄。 Amen， 这是上帝的话。上帝多么的爱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透过他的话语。所以每次读他的话语，我们应该要感恩。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堂让耶稣基督还有所有参加这个晚餐的人应该非常尴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一个大群人找到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说，要来我家吃个饭晚餐。耶稣说好。耶稣开始做什么让所有的人，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不舒服吗？他忘记了做什么。只是没有洗手。小朋友，这里有很多小孩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忘记了吃饭之前洗手？应该常常忘记了妈妈爸爸妈妈跟你说，要洗手。特别是那些病毒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注意到要洗手，很重要。如果你去别人的家，我已经来台湾快十年，但每个国家每个家庭有他一些习惯。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个传统，一定要吃饭之前洗手。有时候你去别人家，你觉得哇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习俗是什么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准备什么，要不要准备什么礼物，要不要带水果或是什么。每个国家有他的习惯。如果你去过，有可能有一些人去过念书或是工作，第一次被邀请去别人的家，会不会很紧张？不知道要不要麻烦别人，不要做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。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，我很喜欢这个故事。福音书里面就是很多让我们很惊讶的一些故事。这个故事里面，耶稣基督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无论你在哪里，美国、台湾、日本，每个国家，无论你在什么文化，耶稣做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件事情。他做什么？不是没有洗手。耶稣基督挑战那些招待他的人。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来我家。耶稣基督好像没有怕有尴尬的一些话题，或是他好像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。他没有说，拍谁，我没有洗手，我忘记了，我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习惯。他没有说。其实耶稣基督说什么？我们常常讨论基督论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有神性、人性。耶稣基督重重满满有什么？恩典、真理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说什么，因为他知道人的心。还有他看到一些谦卑的人，好像很脆弱的人，他蛮有恩典给他们，他们给他福音的话。但耶稣基督看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，他们充满骄傲，觉得自我为意的人，耶稣基督比较直接跟他们讲话。他用爱心，大家用爱心讲诚实话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就要挑战他们，也责备他们？因为他们需要。如果耶稣就没有用爱心讲诚实话，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他的恩典，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恩惠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耶稣基督说了六次什么话？你们有火了。Woe to you， 很强的一些话。你们有火了。你听到这个，你们有火了六次，有可能你有一个感觉， 耶稣基督是不是只是有点太严格、太严苛、太直接讲话？其实耶稣基督知道他们需要听，他们多么的需要，他们需要全备自己，要不然没有办法真的认识上帝真神。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目前对福音、对弥赛亚、对救赎完全没有兴趣，他们觉得这是给别人恩典，给别人，他们是好人，他们是义人，他们以为就是这个福音是给那些罪人，但他们真的以为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，他们觉得他们已经洁净，所以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？我们要记得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什么？他的话语，话语里面有什么？律法，律法是好的，对不对？但律法有什么功能？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基督。律法是神滤去我们的罪孽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罪的赦免。我们要看到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公义，所以上帝给我们他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如果没有律法，就是没有福音。如果没有听到这些，先听到坏消息，就是没有什么好消息。常常在台湾，你去很多教会，他们不要讲任何关于律法或是坏消息，所以没有真的好消息。耶稣基督爱这些人，所以他们愿意比较直接跟他们讲话。有一个圣经辅导的老师 Ed Welch 他说的，福音是给那些知道自己不洁的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真正的洁净。所以今天有三个重点，我们的对，在周报里面你可以记录一下，其实已经在这边了，你可以如果有任何的感动或是要记得，你可以写下来。三个重点，第一个是脏的杯盘，很脏；第二个是难担的担子，很难；还有第三个是公义的咒诅，这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愿意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。我们曾经只是在黑暗，我们不知道你的光是多么的美丽，多么的圣洁。我们曾经只是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圣在，但我们就是感谢你，因为我们透过你的话语真的知道你是我们的上帝。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有罪。如果我们没有承认，那真理不是在我们心里面，所以求你改变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今天早上打开我们的心，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，看到他的恩典，看到他的真理，看到他的荣耀，福音的荣耀。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， Amen。 耶稣基督为了帮助那些法利赛人看清楚他们的问题，他用一个比喻，很适合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用那个比喻。什么比喻？他说，你们一直要洗杯子盘子里面而外面的，但你忽略里面的。你一直洗外面，里面没有看，没有注意到，这是非常非常奇怪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一个非常高级的餐厅，假设你去一个很贵的餐厅，你点了一个蛮 高级的一些一碗汤，有可能是鸡汤或是海鲜汤，然后糖来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碗好漂亮，就又很美丽，很干净，好像全新的一样。你会觉得哇，这个应该很好吃，这个碗是多么的好，多么的美丽。然后呢，看到里面很脏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西米，这是什么东西里面？这是好像是发霉，好像是很多黑色的渣。你会马上有什么反应？那个碗很漂亮，但里面很脏。马上会跟他们说这我不吃。You know, 我要跟老板讲，这是好恶心。耶稣基督跟他们讲，我们要注意到里面，不是外面而已。耶稣在这里提醒他们，你们外面的行为应该美败还好，没不错，你们都施予奉献，你们都穿的正确的衣服，对的衣服，你们吃的就是跟着摩西的律法，没错，但你心里面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你心里面有很多需要被洁净的，心里面其实他们心里面充满有什么邪恶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什么，他直接跟他们说第四十节，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，我们一起看第四十节。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 You fools，无知的人，很凶对不对？很直接。你们不知道里面外面都很重要吗？你们都是在乎外面，但上帝在乎什么？心里面你最爱的那是什么？你的动机上帝都看到。我们一起念四十一节， 请。 所以他一直用这个杯子盘子的比喻，他说外面不是最重要的，上帝会看我们心里面，他很注意到我们心里面有什么。我们的杯子，我们的生命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生命，如果圣灵没有改变我们，我们就是会跟他们一样，有什么勒索、邪恶，没有怜悯，没有仁爱，没有爱心。然后耶稣开始谈他们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施予奉献。法利赛人他对施予奉献就是非常非常有爱心，就是很喜欢做施予奉献。他不是一般的施予奉献而已，不是只是看，哎，我这个礼拜这个月有什么收入，好，我要给施予10%。他们做什么？他们花园里面有什么？他们会奉献给上帝。他们的薄荷，他们会给上帝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他们做这个施予奉献的时候，他们会看自己觉得不错。上帝，你看我都为了你做那么多的事情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是公义的，我顺服你的律法，甚至在最细微的事情上我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但耶稣基督跟他们说，没有，其实你没有，你以为你有，但你完全没有，你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没有注意到什么最重要的事情。 他们注意到最小的事情，被最不重要的事情，但耶稣说你要注意到最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要爱你的上帝，要爱人如己，那爱你的邻居。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遵守这个最重要的两个诫命。我们一起念43节。你们法利 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。 所以他们问题多，对不对？他们注意到最不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也喜爱什么？他们很喜欢那些去教会的人跟他们晚安，说哎平安哎。有可能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喜欢这些好的位置，他们喜欢早一点来教会，有一个好的位置，这个有什么错误吗？去市场，传统市场，人你晚安有什么不对吗？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不是跟位置有关系，或是谁跟他们找个招呼，说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不是这个问题。问题是他们爱，喜爱坐在哪个好的位置。早一点老教会有好的位置，他们充满兴奋，很高兴，哇，你看我是早一点来。他们很喜欢人跟他说晚安， you know, 肯定他们，给他们认同。我觉得如果你跟他们一样，就是很喜欢别人的认同，很喜欢别人就是尊敬你，肯定你或是赞美你，就是很明显跟他们一样，你最喜爱是什么？不是上帝的爱，不是上帝的认可，是人的认可，这个十分危险。我们不可以爱人的认可超过我们爱上帝的认可。我们不可以觉得，哎，我有宗教，我有一个信仰，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我比他们好，我是公义的。所以耶稣基督跟那些自我唯一的法利赛人在44节，他说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深入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你去在很多坟墓的地方，有可能那个扫地扫墓，tomb sweeping 那天，走在上面，你不知道下面有什么，因为你看不到下面。耶稣基督看到，别人有可能没有看到，他以为法利赛人文士都是很尊敬耶和华，很爱上帝，但耶稣马上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什么。他知道他们内心像什么？坟墓。坟墓里面有什么？就是死亡，充满死亡，没有光，没有什么，没有生命，都没有。耶稣要他们知道，如果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会像这个坟墓里面的骨头一样，就是没有生命，只有永远的死亡。这些人需要认识耶稣基督，还要需要悔改，要不然他们没有什么盼望。所以这是法利赛人，他说了三次又活了，以后下一位，而下一群体是谁？律法师。 再次十五节，他们说：“夫子，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。”好像就是非常被冒犯。哎，你那么直接讲话，跟法利赛人，我们也被冒犯。他们应该后悔说这句话，因为接下来耶稣基督让他的注意力转向他们。OK， 现在是你的时间。就像对法利赛人一样，耶稣开始挑战他们。46节，他跟他们说：“你们律法师也有活了，你们也有。”他们做什么错误？耶稣说：“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体上。”这是我们第二个种子，第二个种子如果有周报的话，难担的担子。耶稣这里说，这个难担的担子应该是他们律法师自己自创的规定，不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律法是好的，但他们自己创造一些规定，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传统，不是上帝完美的话语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不仅是他们有放这个难担的担子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也做什么？这些人没有帮助任何人。但也是说自己一个什么指头却不肯动，没有帮忙。你看到人很辛苦很累，没有真的救恩或是没有盼望，但你没有帮忙。个人的重担，我们要基督徒要做什么？如果你看到你的当中有一个弟兄姐妹需要帮忙，我们要做什么？彼此担 bear each other's burdens。 可是这些文士，好像这些法利赛人还有这些律法师完全不管别人，连有可能他们只是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，他们虽然没有表达这个感受，但心里面有可能有点开心，因为表达他们就是比较好，他没有跌倒。别人不能担当，但我们可以，他们觉得。所以耶稣基督也跟他们说，这个也有很多的问题。第二个有活了，就是关于文士对于先知的逼迫。在旧约里面，你常常看到先知遇到什么？有受欢迎吗？有很多人愿意听他们的话吗？其实没有，他们常常被拒绝，没人理他们，被忽略，连有时候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也被杀掉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看到亚伯，你记得亚伯吗？小朋友，记得亚伯吗？亚伯，他被杀掉，哦，他的血留在地上，公义的血。还有一位叫撒加利亚，他的血也流。意思说这些人，这都要问在你们时代，这个时代的人身上，他们也有责任，因为不是他们而已，他们长辈也拒绝先知，拒绝真理。所以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，耶稣说你应该赶快做什么？悔改。他讲这句话是为了让他们悔改，信 离开不易，他们要准备他们的心，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，会来有充满审判公义，公义的审判，有一天公义会占领，公义的主耶稣基督他会责问这个时代。第三个应该是最后一个，关于律法师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认真听。耶稣对这些文士说，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，躲起来。这个也是说，你们让了解上帝的话、上帝的事变得很苦难、不容易。我们应该要认真让别人明白福音、上帝的话，但他们做的是相反。他们应该要清楚的、简单的教导。他们不应该就是建立任何没有必要的障碍，但他们建立很多。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的动机是什么？其实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享受耶和华，他们没有进入上帝的国，所以当然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进入上帝的国是多么的美丽、幸福、快乐，所以他们阻挡其他人要进入上帝的国，这是非常非常恐怖恶物。有人要来教会，然后你阻挡他们，有人要听福音，有建立很多的障碍。当然上帝对这种事情非常不高兴，有公义的义怒。弟兄姊妹，阻挡别人认识上帝，或是不让别人真的明白上帝的话，也是一种严重的一个罪。所以法利赛人、律法师对于这种六个有活了，他们如何回应？悔改吗？有没有爱哭说我需要悔改，我要改变？耶稣你说的是对吗？耶稣说的是完全是对，我们要改变？没有。很明显他们很生气。有的时候你用爱心讲强势话，人会生气，应该有都有经验，非常生气，因为他们不要面对你要跟他们讲的真理，他们不要改变，他们的虚伪、他们的自我为义、他们的律法主义都被揭穿、被暴露。哇，耶稣说的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要躲起来，我不要面对，其实我要让他离开我，是唯一的这个方法。所以我们一起看他们做什么，我们一起念，再一次一起念53-54节，请。 耶稣从那里出来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，引动他多说话，私下窥听，要拿他的话语。 哇，他们为什么催逼他？我觉得他想要让耶稣基督、上帝的独生子跌倒，可以说：“哈哈，我们逮到了你，看吧，你说你是弥赛亚，你说你是唯一的真神的独生子所喜悦的，但你跟我们一样。”他很想要让耶稣基督跌倒，看他不是你们想的那么样子。 他们也做什么歧途，那他的画饼，那他们有成功吗？结果呢？还要攻击耶稣？其实一方面来说，他们没有，因为耶稣就没有任何的罪，很明显。他被抓的时候，很明显就是没有真的做他们说他做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罪。他为什么是多么的完美的一些医生，是因为他跟着上帝，他很想要顺服他的上帝。他跟他们有一个东西他们没有，跟上帝有一个活泼的关系，完美的团契，完美的交通，所以他可以爱他的上帝，他可以爱人如己。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爱谁？他爱他的仇敌。他不是爱那些爱人爱他的人而已，他爱他的仇敌，他连爱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文士。他为什么爱他们？因为他们需要悔改，他希望他们可以悔改，他呼召他们悔改，信耶稣，他信他，因为耶稣就充满有爱，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有公义，有爱。因为他这样，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，他是我们公义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一起看第三个重点，我们主耶稣就不像其他的人，任何人，他真的可以告诉人你有活了，他可以让别人的虚伪讲得很清楚，提出别人的骄傲，因为他自己没有，他不带任何的一点虚伪，他是公义的，真正的公义。然后我们救赎主耶稣基督，尽管他完全的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他有完美的真理，他有这些公义的愤怒跟怜悯的爱的平衡，是完全的平衡。尽管他做这种事情，耶稣基督遇到什么？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什么？承受了我们应当自己受了的惩罚。尽管他从来没有不洁净，从来没有给别人加重一些很难担的担子，他从来没有阻挡任何人认识上帝，爱上帝，他还是为我们有活了，主耶稣基督。他受到我们应该要受到上帝的审判，在哪里？在十字架，在十字架。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有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被诅咒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任何的罪，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他钉在十字架。为什么很需要诅咒？为什么为了你，为了我需要钉在十字架？他为什么要受到上帝的惩罚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其实如果我们很了解自己，如果我们很诚实对自己，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跟那些法利赛人这些律法师是没有那么不一样，我们都有更骄傲，有一些挣扎，如果你很诚实的话，包括我自己，骄傲有可能自我为意，有一些征战，有时候也有一些虚伪，我们都有。我们有的时候连设立人定的条例还有规则给别人，其实那些我们喜欢的，当我们给别人压力，觉得哦，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子，但圣经没有，如果圣经没有讲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。我们很喜欢让自己觉得比别人好，所以有人夸张我们，有人赞美我们，给我们认同，我们就是有可能就是在私底下很快乐，哇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其实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都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，从最小到最最大最老，我们都有一天会遇到上帝，全能的父。有一天我们在要上帝的面前受到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相信什么？我们相信上帝会审判活人死人，那一天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接受这个惩罚，不可能，我们需要人代替我们面对那个审判，接受我们应该要接受的审判还有惩罚。谁能代替我们？小朋友，谁可以代替你，替你做这种事情？谁有可能在上帝的面前可以代表我们？其实需要一个完美的人，只有一位，是谁？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实的救赎主，是我们公义的救主。他的宝血是为我们而流，他赦免我们的罪是透过他的公义的宝血。所以我们说宝血很宝贵，非常宝贵。他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杯子，这是我们的生命。他洗净我们不是外面而已啊，我是好的基督徒，他洗净我们里面的所有的，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，他带走我们的重担，他给我们一个更清澈的恶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是谁？我们不是罪的奴仆，我们不是恐惧的奴役而奴仆，我们是公义的奴仆，就是透过福音。所以如果你相信，无论你曾经虚伪是多么的深刻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无论你有多么的应该要听到，在路加福音是一章这些有活了这种话，审判的话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信耶稣基督，你不用害怕听到任何审判的话，不怕，我们不怕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。你不用害怕听到耶稣基督跟你说那天你又活了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。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面，他们是全新的，新造的，旧了已经过去了， 我们的自我为义过去了，我们的骄傲过去了，我们是新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感谢主。从我们相信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是听到上帝对我们说什么话。耶利、卡瓦丹、安妮，就是所有的人，我们听到耶稣、上帝跟我们说什么？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，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， 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做什么得到救恩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。耶稣基督听到上帝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我们也可以听到，如果我们信靠他。我们应该今天离开这个地方充满喜乐，感谢我们的上帝。最后我们要一起看一个经文，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你可以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12章，其实蛮有名的关于旧约的一个经文。希伯来书12章，我们一起念22节到24节。22到24，请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度在天上诸长子智慧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信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 Amen。 耶稣基督宝血说什么话？他的宝血说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、更好的。亚伯的血说什么话？公义、公义、正义、正义、审判、审判、justice。耶稣基督的宝血说什么话？恩典、恩典、饶恕、饶恕、怜悯的爱，就是我愿意原谅你们。他已经原谅我们，他已经免我们的债，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完美和好的关系。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福音。福音会改变一切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宝血，他的宝血会洗净你，洗净你所有的不义，不像洗手一样。小孩子，你洗手之后开始玩，手变得什么脏？但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，我们不会再一次变得很脏。我们是完全被接受在福音里面，在耶稣里面，他的宝血会永远洗净我们，给我们真正的洁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父，十字架是我们的一切，耶稣的宝血是我们盼望平安的来源。我们不要忘记了你的恩惠，我们要再一次今天早上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多么的需要他。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多么的需要他。还有圣灵，求你改变了我们，从我们里面改变我们。我们要为了耶稣基督活着，不是为了自己活着。祷告奉他的名， Amen。